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你啊，今晚我哋一齐啦，我哋齐过三师嘅一个话， 冚唪唥拉齐啦，啊呢次 系啦， 咁我哋啊啱啱啊从呢个老远嘅泰北翻嚟啊，礼拜六晚翻咗嚟， 辛苦辛苦， 有咗七日咁啊。呢次呢個團其實就一參加者都好滿意啦，係咪？因為平時聽我噏得多屌咁太北，一噏撚到屌口水都乾埋，咁啊結果就係真係要搞啦。咁即係大家聽我噏講完去完，即係同我講嘅當然係冇分別啦，係咪？只有更加加深佢對太北嘅認識啦。咁我一陣我哋先講太北嘅我哋個旅程究竟去咗咩地方，有啲咩睇到啦，係咪？咁啊，阿前興又想講下食魚啊， 未開波食。食之前咧， 未食之前點啊？有啲餐前菜。 係有。咁啊，即係賣少少廣告先啦。 係。 咁咧就嚟緊開國元旦。 係。 開國元倴咧，咁都係老地方，老地方 見面。 倫敦。 敦倫酒樓。 倫敦。咁啊，星期嗰度咧就稍後再通知，因為仲有一段時間距離。因為買餐券咧就試大。係。 啊。 咁咧就會喺倫敦嘅三樓。 係。 咁啊，延開百席啊，因為延開數十席咧，就要睇大家嘅反應啦。OK， 咁啊，有興趣嘅，咁啊，參加我哋開國元旦嘅紀念嘅， 有 PM 我咯， 啊 PM 謝哥， 幾多錢啊？ 我咯， 兩百，都維持不變，維持不 變。1月1號啊， 1月1號， 咁有咩特別嘢睇頭嘅嘢啊？老刀龍劍啊！ 去到咪知咯， 呢度果記萬打落， 呢度講得咁多嘢俾你聽嘅啫。 欲知後事如何，唔係欲知詳情如何咧？ 請參加呢個一月一號元旦， 一月一號元旦嘅 中華民國開國106年啦， 係啦，106年嘅 聚餐， 聚餐有啲人話咩周年啊咩食嗱呢個開國元旦啊聚餐，200蚊位，有興趣嘅朋友就 PM 謝工，再回答就有些朋友在天南的留言信箱留言就說喂還未收到這個什麼 寄出了 很多 都收到了收到什 麼國民黨的行李牌 清楚 很多很多跟我拿的都已經覆回給我就說已經收到了 收到了如果你真的未收到的話 再告訴我聽 就 PM啊！謝工啦， 或者天天南嗰度就留言啦。喂，我仲未收到，因為有啲美國嘅、加拿大嘅，總之 全球各地， 係 全球各地， 日本啊都有，台灣啊嘛，我哋攞喎， 係 咁你話呢啲，即係呢啲嘢已經喺台灣，中國國民黨已經喺台灣幾乎喺個滅黨入邊啦，大佬。 佢都唔搞呢啲嘢啦， 咪咯。 咁我哋海外嘅嘢咪留翻翻啦， 所以有紀念價值㗎，係 啊，冇錯。 好，跟住仲有乜嘢？ 咁啊。文業嘅咩50個嗰啲書法入圍 嘅部分啦， 嗰啲唔關我哋事啦。不過我哋有提過，如果你大家報名嘅話，就留意 書法班嘅啫。嗰個係比賽啫， 嗰個比賽即係如果你入唔入圍咧，就大家留意文協嗰個網頁啦。 OK， 關我哋事啦。 咁啊，今晚就我哋博士論文嘅第一篇 係啦， 食魚定食咩啊？講食啊！ 咁啊，講飲講食啦。咁其實咧，即係點樣樣會有呢一個咁嘅構想咧？就因為我哋咧就香港係美食天堂，咁但係好多時咧，我哋都會諗下，咦？點解我哋會食呢啲嘢嘅咧？ 咪需要咪食咯，食得咪食咯。 食得就食，咁嘅係咪全世界人都食呢啲嘢嘅？ 我 又唔係嘅喎。 魚有邊個國家唔食啊？ 所以我今日講咧就係 其實魚呢是後即是之前命的命一個命題、 嗯、 由今天我想講的就是跟魚有關的就是那些貝殼類的海產、 嗯、 即是例如什麼呢、嗯、例如豉椒炒蜆 豉油和炒蜆 上海人很喜歡吃的聖子即是有殼類的這些貝殼類的食物其實是什麼東西來的其實不是全中國都吃的、 嗯、 理論上北方人是不吃的好啦咁我哋讲呢啲嘢呢其实係用身份嘅象征。就象征我哋乜嘢呢 即係食乜嘢就係边一个省份嘅。 唔係省份係边一啲民族啊先民嘅人。 即係讲到 先 民。 先民係啦。咁我哋讲啊其实如果讲八大名菜咁而家就要另一个。 湖菜啦湖南啦诸如此类啦。 但如果我哋食呢啲海味海产我哋叫海产呢其实係我哋老祖宗。即老祖宗老到几时呢咁样就唔係而家我哋所讲嗰啲咩本地啊宋朝落嚟走落嚟个批喎。其实係即係去到好远啦去到商朝时候嗰啲嘅老祖宗喎。 我呢个年代都有 嘅。係啦咁样点样咁讲咁 Q 远呢 讲到成三千年㗎喇喎。 其实都 成千几三千年。 理论上係差唔多五千年。 商朝。 咁但係相傳之前呢佢嗰個石器時代其實講緊嘅係或者我過去再講落去啦、你會明㗎啦。咁我哋首先見到我哋即係南方華南、嗯、嶺南一帶嘅呢 南蠻啦即 係。係啦咁理論上呢我哋呢嗰度就唔可以叫做南蠻咁簡單嘅。 我哋 商朝正好嘅。 我哋叫八月。商朝時候有個月。咁呢而八月呢就是百者就好多月咁咁成日呢班人呢聚集喺邊度嘅呢就聚集喺黃河流域一帶咁嘅時候呢 有水產食啦黃河流域一帶 係啦咁但係而越呢個民族最早期呢即係去到商朝時候好 Q 遠啦講緊嘅就其實呢就喺呢、這個即係山東海邊嗰班人 咁 而家我哋揾到嗰啲人呢其實呢佢呢就唔係話啲好似我哋所講嗰啲係啲野蠻民族其實唔係佢哋有文化嘅。 即係唔係嬲件獸皮嗰啲。 同周朝嘅月就唔同啦。 同周朝時代嘅月呢就唔同商朝時候月嘅。點解呢因為商朝時候嘅月呢那個地方係一樣。但係佢嗰個活動範圍係唔一樣。點解因為其實呢月啊，當時嘅月咧，就係、是、用陶器為主，佢、所謂河姆渡文化、陶器文化。咁咧，佢哋咧係幫商朝就去打其他唔服從嘅民族，包括周朝。咁、所以咧，其實月咧呢、這個朝咧喺商朝時候就好威水嘅。咁啊，幫即係如果根據一啲咧，即係好古老嘅記載咧，甚至係佢咧幫打當時嘅鬼方啦。同埋周朝啊，嗰啲老友記姜民族 哦，姜 咁所以後來 咧好遠噶咯，好遠噶咯， 係啊，其實嗰當時咧就商朝咧就揾呢個馬仔，揾越呢個馬仔就周圍打嘅，咁所以後來咧姜咧俾越打，其實姜點解會同周搞埋一齊咧？有姻親關係添，甚至係就因為俾越咧就打敗咗，於是佢走去西邊。有啲人講其實姜唔係喺西邊嘅，不過俾人打完之後就走去西邊。 被逼去西邊。 係啦，咁所以同周朝咧就走埋一齊。好啦，咁啊呢啲好遠古啦。咁而呢個姻親關係咧，要去到乜嘢咧？就係、是、周朝咧，就後來咧就取代咗商朝，咁就治理天下。咁而佢哋咧見到，咦係喎。呢班人是真的很惡死而且是真的有文化的人可以打到仗的、於是呢他們呢就開始呢就進行一個呢所謂即是中國、就是將當時他們那個、土地呢是殖民化的一個土地、我們說殖民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將周朝的文化現在我們所說的中原文化就向著東面和南面去推廣好了解翻頭先個問題啦，南蠻係幾時有嘅咧？咁樣南蠻呢個名咧，就係、是、周朝時候咧，就專稱楚，即、就、係、是、專稱咧黃長江流域嗰帶嘅人，就、叫做南蠻。咁其實嗱，你講得啱啊。其實楚同吳咧又唔一樣嘅喎。楚咧其實係親周嘅，咁所以咧其實楚同周之間咧就既係有對抗關係，即係我講嘅楚係楚國。既有對抗關係，都有合作關係。咁好多時咧，楚國咧就幫周咧就做一個馬前卒， 個馬仔就去平復南邊，南邊是長江南邊的人、那些民族的那些的、反抗勢力的。好啦，而家我哋讲讲咁多咁多远同食咩关系啊？同食嘅关系就系话，其实越人咧就好中意食嗰啲贝壳类，越人系好中意食鱼，越人系好中意食咧系一啲即系啲即系贝壳类嘅东西， 即系甲壳类咧， 吓甲壳类或者系食呢啲海产嘅， 一个近海， 一方面近海，而且咧就系、其实佢哋嘅粮食种植系唔够嘅， 系。 所以因为要种植呢，其实种植即是农业呢是周朝的强项。咁当时嗰啲人呢去种啲主要嘅粮食呢，不外乎为小米啦，但是南方冇小米㗎喎，咁咪种饭即係种 粟㗎喇。 种呢个粟薯呀，种禾呀咁。但种禾呢其实係有技巧㗎嘛。咁嗰啲嗰时啲人呢其实就唔係好识㗎。咁变咗就佢种最简单嘅方法就係、呢就係、在森林嗰度，咁大家都聽過啦，就燒嗰個林，然之後咧就等到佢咧就變為啲灰燼，咁佢第二年先至可以係喺嗰啲土地上面， 係啦，好肥沃啦。 咁但係咧，原來根據啲人考證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因為佢產量低啊，咁唔夠食，於是就乜都食。其中一樣嘢咧就連海產入邊啲嘢都食。好啦，咁一個講到呢度啊，啲人會問啦，咁啲人食？食啲甲壳类，食鱼，咁点食啊？ 烧咯， 系咯。 如果古时嚟讲，咪烧咯。 烧咧咁样样。其实咧，如果我哋咧去仔细睇下咧，就系烧啊烤系一种方法，但系除咗烤之外，仲有咩方法咧？ 如果喺嗰个时候，我估就因为嗱，老实讲。而家又講整條魚嚇，咁咪要有啲 汁啊， 又講技巧啊，又即係起碼嗰啲叫醃料啦， 係啊，冇錯。 咁我估嗰時應該冇咁多呢啲類咁嘅醃料啦。 冇咁多嘢啦， 咁可能真係純粹係烤完咪屌咪即係飲啲鹽咪搞掂咯。 嗱，鹽咪點樣嚟嘅？ 鹽咪海水曬乾嘅咯。 咁但係如果喺當時嚟講咧，除咗係啊我哋所講嘅即係燒之外咧，其實用水煮咧，係一個係好常見嘅。點解咧？因為啲人發覺咧就其實好多墓啊，好多啲古墓入邊咧，發覺啲魚有魚骨啊，魚骨剩。咁而我哋咧好多時咧翻查古書咧，都會睇下就係、是、喂究竟以前啲人點樣食法㗎咁？今天我哋去咧，即係中國最叫做最古老嘅一種菜式。那種菜式呢就叫水席，不知道有沒有聽過呢？ 沒 聽過。就是洛陽，其實東漢時候吃的東西呢是以水席為主，水 烹煮 是那個水的即是食水的水，席呢就是那個筵席的席，水席是什麼來的呢？是不是湯？不是。我問過那些人呢，是不是洛陽的人而家都有得食嘅，咩叫水席呢？ 即系全部所有嘅餸都用水为主嘅， 以水而煮。咁、但系水就以水去煮肉， 冇味嘅喎。 佢咁咪當時佢有啲調料咧，即係簡單啲嘅調料嚇。咁、而呢種咁嘅即係食法咧，就係、是、成為咗我哋後來啊南方人最常見嘅湯嘅來源。 哦、 即係其實湯係點嚟嘅咧？咁就係、是。用啲肉，用啲水煮， 煮完之后就唔好嘥咗啲水， 系啦， 饮埋佢。 咁但系后来咧，就发觉咧，咦唔系，汤多咗，即系佢发觉就系水多啲就好啲。吓，点解咧？因为咧，南方佢喺南方嚟讲，根据呢种食法嘅话咧，因为南方啲气候干燥啊。對唔住，南方啲氣候比較炎熱，咁啊變咗咧，佢哋咧就覺得，咦係喎，飲多少少水咧就可以補充一下咁。 濕熱啦，南方。 係啦，咁所以咧就成為咗所謂嘅即係湯嘅來源。即係南方或者係東面嘅人咧就中意食咧，即係比較係就是、帶水嘅東西。 咁所以揾水嚟煮魚啊，咁水煮魚啦，係嘛？ 係即係水煮魚呢個方法，其實係一種古法。 我以前、我記得以前咧，即係而家就清蒸海上鮮啦。係。咁因為你多咧，即係你一整一百幾啊圍多嘅時候咧，佢哋就唔係蒸嘅、就用魚浸水浸魚，浸熟啲魚嘅。 係。 浸住啲，即係咪都係咁嘅做法咧？ 其實佢嗰、那個做法咧，就係因為你要浸浸嘅時候，個水多少嚇、啊、就唔一樣啊嘛。 冇錯， 你浸完佢之後咧，你仲要再加 精，再加 少少豉油啊嗰啲咁嘅樣嚇。 因為以前我記得以前啲鹽質專家嗰啲咧，即係道會啊鹽質專家嗰啲就唔係蒸噶嘛，佢、就用水嚟煮。 我哋睇下 浸熟佢。 十大刺客係咪魚腸劍？其實都係揾佢煮條魚咁，把劍啊擺喺條魚裏面咁樣。 即係其實你即係我哋去睇一啲即係而家香港好多嘅即係平常嘅飲食咧，其實咧都後邊有好多咧即係嗰啲文化嘅痕跡喺度。 沒 錯，即等於我哋去睇嗰、那個打醮啊，睇嗰啲即係魚腩啊嗰啲咁，咁啊呢啲係帶有啲民間宗教嘅意思，但係其實我哋日常生活有好多嘢咧，都係同嗰個文化嘅一啲點滴有關。 呢個必然啦，因為你啲所有都係由，譬如我哋而家每一樣嘢嘅生活習慣，其實都係從文化嘅一啲。分支一路分落出，分出嚟。 我哋睇翻我哋廣東咧，嗱，你發覺咧，喺閩南係啦，即係潮州啲啦，去到佢哋海鮮咧，佢都係魚，佢都係用水煮啊。咁但係嚟到我哋廣府呢邊啦，咁就用蒸嘅多喎。咁大家點解？同樣在廣東裡面大家那個煮食的方法不同 地理上面有所不一樣啦， 你所講的呢其實那個蒸魚的做法呢其實是廣州即是珠江三角洲一帶廣府地方講到廣府地方呢因為它的經濟力量是跟其他地方不一樣尤其是在近代廣府經濟力量是特別強的 變成考究了 所以變成它們要講究很多要講求什麼呢因為受到西方的影響所以開始要講求鮮味剛才我們所講的用水煮條魚未必鮮的 啲鮮可能去曬水嗰度， 冇錯啦嚇。咁但係去到後來咧，去到廣府嘅時代咧，就係即係去到呢個近代嘅時候咧，啲人咧要求嘅咧，除咗係嗰啲食物嘅品種多元化之外咧，仲要講求鮮味，同埋去到後來甚至係講到咩咧，要原汁原味。好簡單，你而家要食菜一樣，廣府人食菜咧係灼嘅嘢。但係咧，如果你睇下其他省份嘅菜， 都係炒 嘅，點都要煮煮。即係你係在乾節地方都係煮煮先至安心。 都要揾啲大蒜粒 爆爆佢啊！ 煮啊，佢個煮係即係算係用水啊，即係 過 水浸啊。 就點都要過火，係啦。咁但係唔係啊？你香港、你廣東啊、香港嗰啲咁樣，尤其廣州啊，哇！要食一條菜嘅新鮮程度， 所以就快炒。 直情係即 係雲吞面鋪咁啦，雲吞面鋪咁啦，總之就成炸菜咁抌落個撈嗰度， 灼一灼咁，你睇到個菜本身嗰個鮮味喺邊度咁所以呢個咧就係、你見到咧喺唔同嘅年代喺唔同嘅地方咧，其實嗰個飲食嘅嗰、那個要求咧，係隨住佢嗰個時代咧， 即係蒸魚其實就近代先有嘅。 蒸魚係近代先至好考究。即係蒸嘅方法其實唔係好常見嘅，但係咧要蒸到要靚嘅咧，就要近代先至係。 即係我哋譬如話去到北方，我哋想食條魚，佢全部都係同你炸，係嘛？即係你 糖醋啦， 糖醋汁啊，糖醋魚啦， 係嘛？呢個做法咧，其實咧喺滿漢全嗱喺滿籍同埋漢籍入邊咧，係皇帝嘅膳食入邊咧，會見到，但係喺皇帝的檔案入邊咧，係記唔到有蒸魚嘅。係，咁當然啦。一提到咧，即係清朝皇帝嗰個飲食咧，咁好多人就話滿漢全席咁樣。呢個咧其實是一個好大嘅古仔，又一 就有機會有時間啦。係有時間再 簡單嚟講就講，簡單嚟講係咩咧？係冇滿漢全席嘅。係，喺清朝皇帝時代就只係有漢籍或者係滿籍。滿漢全席咧。是咩咧？係嗰啲即係清空散咗檔啦，啲廚師走咗去，死啦要揾嘢做喎。 即係佢淨係識執，可能整呢個滿嘅餸。 唔係佢噱頭，佢噱頭喂，你間酒 食下啲皇宮嘢啦，御廚大佬 咁樣嘅，咁又最好就滿漢全席。咁其實啲料唔夠， 係 啊，啲料唔夠嘅時候咁點咧？ 係咪？喂，你滿席有啲好多係射殺㗎嘛？係咪？嗰陣時已經散檔咯，話邊有咁多嘢咧？係咪都鹿茸啊嗰啲點揾咧？咁於是咧，唔好啦，喂，我要砌夠咁多數目喎、 啊，就擠個漢籍入去， 啲漢人嘅係啦，漢人嘅食物入邊，於是就滿漢全席好睇咧。 咩白旗啊啲出去狩獵㗎嘛？ 係啊，冇錯。 我想問一問啦，咁八月其實以往嘅即係古時候八月其實就係臨尾係去到係出上海一嗰一帶落嚟啊，咁到後期嘅八月就去到我哋廣東一帶啦。咁其實嗰、那個第一個飲食文化嗱，而家我哋廣東同埋上海飲食文化其實係好唔同。就算同樣食海鮮，咁上海咧其實就產海鮮都好多噶。咁但係點解兩地嗰個 烹煮方法 係個埋飲食文化又會咁大差異咧？ 嗱，譬如話提到山東啊，即係東北嘅地方係咯。 咁啊，要講少少粵嘅發展歷史啦。粵咧雖然係嚟於山東，但係後來咧，因為山東有個齊國咧，變咗其實咧係即係中原化嗰個程度就已經好強嘅啦。好啦，其實粵咧嗱，八粵其實有好多種粵嘅。嚴格嚟講，喺商朝時候咧，北方幫佢打仗嗰筆粵咧，就已經即係撤退曬噶啦，因為你冇曬，你商朝亡咗啦嘛。咁喺嗰班粵咧，一係咧就成為咗即係遺民。一方面就或者被人消滅，或者就搞不定你走去南方。去到南方呢，在上海那班呢他叫迂越、啊嗯、去到華南地方的呢叫白越，白者就很多類的意思、而迂越入面基本上白越入面基本上分為有所謂的恩越、洛越、洛越是越南的祖先了、咁所以咧，其實白越咧就一個總體嘅名詞。咁、呢個就係個越嗰個嘅簡單嘅發展咧。隨住周朝啊戰國時代嗰個嘅發展咧，跟住秦始皇南平白越，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南平白越，越人咧係向南走，一路咧去南走走啦，走到去海邊唔得咯，於是向西邊走。嗱、咁所以咧，越人入邊咧亦都自己有變化嘅。今天我哋揾唔到越人。就我哋揾到越人嘅嗰啲子孫，瑤族，同埋咧，甚至有啲人話咧係即瑤人同埋苗人都係越人嘅後代。 嗰啲就係已經去到雲南嗰啲。 去到雲南係啦，走到去嗰邊啦，已經。 咁就所以即係呢次我哋泰北去到泰國呢、這個緬甸咧，都有呢啲瑤族同埋苗族嗰啲人。 係啊。有些語言學家甚至咧做過一些考究，就佢哋唱的山歌啊嘅內容咧，其實有部分咧都係講緊長江嘅嘢。佢就係代代相傳，靠個山歌就話俾你聽，原來我哋嗰個故地係喺嗰度，只不過就係話事要走落去啦。好啦，咁解第一個問題啦，粵嘅問題。第二個問題咧就係講多少少咧，就係其實咧上海人咧。那個食法咧係受到當時咧唔同朝代嘅皇宮菜影響，宮廷菜影響。因為嗱，你而家我哋講緊嘅係上海一帶、江蘇一帶，其實好多有錢佬嘅，尤其是明清以來啲有錢佬特別多嘅。咁所以佢哋咧就受到當時朝代嘅一啲飲食習慣影響，包括明朝時有啲人最中意係講求咩咧養生。所以咧喺江蘇浙江一帶嗰啲人咧，佢煮食嘅，即係佢嘅飲食文化咧，經常係同養生拉上關係嘅。但我哋南方我廣東冇講嘅喎，我哋只係話燥熱飲涼茶嘅啫喎，冇講話點樣養生嘅喎，好啦，點解咧？一方面南方嘅人、廣東嘅人咧，受到西方文化影響，亦都可能係即係比較係單純啦，所以咧。就燈紅酒綠比較多，嗱夜生活就一定係 廣東 啦， 咁而家都係啊， 八月即係 上海嗰啲就上海嗰啲就唔係啦，係啦， 咁好啦，嗱我哋即係好多時咧，即係以嘲笑人哋你啲咁嘅北佬，係嘛？實在可能他自己都是北人嚟嘅，即係越人的後代。八越之後，即係越人是山東那邊過嚟噶嘛？ 越就嚴格嚟講唔係漢人啦， 唔係漢人， 係咪 啊？漢人呢個名詞咧，就喺度去到漢朝時候， 係啦， 嗰班人 係啦，咁然之後咧，漢之前有漢人嘅啫， 係啦，冇錯，即係咁樣講嘅。 所以話人北佬咧，即係 所以之前咧就係話你係邊個民族嘅，譬如周民族、商民族、夏民族。 應該如果係商周嚟講，就唔係叫民族嘅部落。 唔係應該叫部落， 即係叫民。而家嗰個學名都叫做民族，係啦，就因為部落咧，其實佢下面有好多唔同細嘅部落噶嘛。 係，因為喺 州可能係封邑噶啦，大佬嗰啲邑地嚟 嘅 啫。 誒唔同，因為喺嗱周初咧仲有500国嘅，500个國家嘅。你去商朝係商朝成1000个國家嘅。咁其實所謂國家係咩？就係而家嘅一個部落咁嘅一個國家嘅。 你班友仔講講二三千年前嘅嘢，喂，翻翻嚟現代啦，冇時間。 好，睇下先， 我 有一節再翻嚟。好。